Look Pretty， 这首歌来自 Daya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哎，要说说今天其实有一点点不开心哈，突然间办公室的网速变得很慢。你们会在什么时候会烦躁呢？我在这时间就会非常非常烦躁，甚至都想拍桌子这种感觉。因为我平时还是一个脾气非常自己夸自己真的好吗，但我觉得我自己脾气挺好的。遇到这种事情会觉得好像触到自己的一个点，有一种炸毛的感觉。当然了，今天的歌曲依然是让我们来带来这种非常轻松欢快的心情，而今天的这些歌呢，也来抚平一下我心里的这些小毛躁吧。听歌者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刚刚说到 Daya，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她的很多歌曲了。他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天才哈，3岁开始学钢琴，到11岁的时候开始转成爵士钢琴，还有学习吉他和尤克里里各种的乐器，而且他的创作也非常的天马行空，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歌手。继续来听一听来自一个直来直往的声音。有些事情如果真的可以直接从 A 到 B 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少很多的烦恼，也会多很多的开心。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是她在专辑《Live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，当时是由李思聪作曲，方文山和小硕作词。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，什么事情我们直来直往。 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对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有一种勇敢叫做 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，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For Love 这首歌来自 Jose Lucas， 听到他的歌声会觉得非常的轻快啊，这样是一个小众一些的歌手，听到他的音乐和资料都非常的少。今天来听了很多歌曲来放松一下的心情，让我们的音乐的节奏当中去感受一下，抚平一下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小的毛躁。其实之前也在说啊，说今天的心情不是特别的舒畅，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突然间自己的电脑死机了，或者说是网速特别慢，会是一件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。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想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，一起来感受一下。其实每次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，都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因为这些点滴汇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嘛。而我也觉得是这些的生活琐事才会构成一个非常鲜活的我，也会让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的真实的存在，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沟通和交流的。那继续来听歌吧。刚刚说到这个刚刚这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哈， If It Won't For Love， 那下面这首歌来听一听不一样的节奏。之前我曾经说过非常喜欢阿肆和郭采洁合作过的一首歌曲，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跨类型的合作吧，因为郭采洁也就是经常会演戏，然后出歌的时候很少了，而阿肆呢非常的古灵精怪，所以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就了这首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。 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， 几个陪我数星星， 笨的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，谁懂你？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、 啊！岁月在我情绪交加，而你被腐化，我的心事纷乱复杂，你却能。 写利息的彼此多难得， 命运设下种种关卡，我依然潇洒，风尘仆仆，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、啊，我们并非单枪匹马，世界那么大，风尘仆仆，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。啦啦啦啦，我与你同在呀、啊。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Station in the California, yeah. Bump up the tracks on a dead highway. Living my life and I'm doing my thing. I'm still not sure if I'm okay. I should call her now, maybe that's what I need. Listen to a girl tell me I'm a sweetheart. Maybe that's what I need. Listen to me lie, tell her my love's sweet. Now listen up, down, baby, 'cause I tell you to st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Girl, that's enough, down, baby, 'cause I know what to s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Staring at the skyline, feeling helpless, but I know one day I'll be famous. Living my life on my brand new height, but I still don't feel no purpose. I should get it now, maybe that's all I need. Looking in your eyes and you're such a sweetheart. Maybe you're all I need. Looking into my eyes, tell me you love sweet. Now listen up, down, baby, 'cause I tell you to st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Girl, that's enough, down, baby, 'cause I know what to s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Now listen up, down, baby, 'cause I tell you to st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Girl, that's enough, down, baby, 'cause I know what to s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Tell me your story, love, thinking of everything that you said before. Tracks on a dead highway, living my life and I'm doing my thing. I'm still not sure if I'm okay. Now listen up, down, baby, 'cause I tell you to st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Girl, that's enough, down, baby, 'cause I know what to s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Now listen up, down, baby, 'cause I tell you to st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Girl, that's enough, down, baby, 'cause I know what to say. But you should know I'm maybe just a bit of mistake. 这首 PCH 来自 Jimmy， 听到他的歌声其实有一些陌生哈，我也是第一次听他的歌曲。他是一个美籍的流行歌手，89年出生，是一个混血儿，而且他会的语言非常多，除了汉语之外还会英语、韩语、西班牙语、俄罗斯语、阿拉伯语，所以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这样一位歌手。今天来听听这些歌曲，让我们放松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。下面这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， 他呢也是和这个 Bieber 两个人终于是正式公开了，然后又重新复合了，可以是很多人期待的这样一个剧情在发展。希望两个人有好的结果吧，也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份感情。这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， Kill Em with Kindness。 was ever one.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igniting. Next time you're fighting. 轻快的歌曲来自 Little Mix 和 Charlie Puth， 这样呢是 Little Mix 是一个非常轻快的组合哈， Charlie Puth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。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，下半时段之后锁定 FM 986，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。

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The Moon Like Jagger。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让我们开心的歌曲，那说说开心的事情哈。刚刚说到这首歌 Maroon 5 的 Moon Like Jagger， 其实之前曾经有一场维密秀的时候，当时他们是作为这个演唱嘉宾在舞台上去唱了这一首歌曲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位小众的歌手，歌名呢叫做 Pumped Up。 The kids with the pumped up kicks, you better run, better run, faster than my bullet. I know a story about a boy, about a boy I used to know. It's kind of funny, it never gets as he smokes a cigarette. 什么说不出口，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you, sing for my soul。 没有你的天空最后能到最后，一个人该习惯什么？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， 习惯晚安自己说，雨滴滴答答的坠落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 这世界如果又如果，如果一切重头，如果你还在，请说你爱我。 这首来自邓福如，如果有如果，也是让我们心情沉静下来。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治愈，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找来听一听。下面再来听一听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歌，这首歌是他之前的一个很早期的作品了，但我觉得歌里唱的这种欢快的情绪是值得我们去听一下的，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小眼睛。 梦里的笑。 眼睛，无需言语，不用生命，这就是爱情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性距离，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。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形容它有多美，它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，像一朵玫瑰，想得我好累。我再也没有办法预知它的迂回，进而又退，我精神快崩溃。一对傻男人为了她不睡，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。抢手的玫瑰一年冬雨给她睡，虚荣在作祟，越强大就越陶醉。她没有不 爱谁，也没有选择谁，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，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，回眸没人追，怀念当初有我陪，他的泪太虚伪，让我飞让我追，抢一颗心碎，抢到所有人伤痕累累，再也没有办法形容她有多美，她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，像一朵玫瑰，讲得我好累。我再也没有办法预知她的迂回，进而又对我精神快崩溃，一个傻男人为了她不睡，太美却舍不得撤退，抢走的玫瑰愿意给她睡，虚荣在作祟，越讲她就越陶醉，她没有不爱谁，也没有选择谁，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，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，回眸没人追，怀念当初有我陪，他的泪太虚伪，让我飞让我醉，抢一个心碎，抢到所有人伤痕累累，最后爱到面目全非，我一再的问心爱的初衷，为何心动越被撤退越要包围，抢手的玫瑰一脸等于给他睡，虚荣在作祟，越讲他就越陶醉，他没有不爱谁，也没有选择谁，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，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，回眸没人追，怀念当初有我陪，他的泪太虚伪，让我飞让我醉，抢一颗心碎，抢到所有人都伤痕累累， 来自林宇中和林俊杰两个人的合作，叫做《抢玫瑰》，好像在说的是这样一段感情经历当中如何去面对一些竞争，也是林宇中之前的专辑《干物世界》当中的时候林俊杰和他的进行的一个合作。那看看时间，送上最后一首歌吧，最后这首歌来自郭顶的《我们俩》，希望你们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，我们明天再见啦。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，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，太多感触已不同了，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，夹在书本的相册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，太久太久，是否过了太久，忘了忘了，开始的开始的，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，没有没有再爱谁能拥有像你像我，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，我心底藏了好久那句柔软的角落，